所以爱上你拥抱，心疼需要记得，也被怀念过，何必需要多想，我只要相信我本能，需要就是原因，我是因为野心，所以爱上你之间，不再需要觉得曾被谁束缚过，因为情，所以爱上你肌肤，体会需要记得，也被承受握住你的心，我只要留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人也留住疑问，清楚你的肉身，不需要俘虏你灵魂，像个低等动物那么天真，两个人互相的欣赏，爱情不过是这样，给遗忘找个对象，本质上都是一样，不要想得那么抽象，爱情不过是这样，做起来我们还不是一样。 一群低等动物，如果我们想要出人头地，首先要干的事儿是什么？耐住寂寞，因为成功的钥匙呢，往往就藏在寂寞的口袋里。对于那些成功的人士，人们总是惊叹于他们夺目的光环，却很少看到他们成功之前的落寞。宁忍一时之寂寞，不受一世之凄凉，只要能够在每一个寂寞的日子当中辛勤的耕耘，总会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花儿朵朵绽放。我们说好的张靓颖， 好吗？一句话就哽住了喉，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，我们